是北京时间3点整。 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北京的声音。 今天要洗锅碗瓢盆水果蔬菜， 有金鱼没问题，金鱼洗涤灵，金鱼领洁净，清除顽固污渍，衣领光彩照人，金鱼领洁净。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 新闻广播， 新闻广播， 调频100.6兆赫， 调频100.6兆赫， 中波828千赫， 中波828千赫， 北京新闻广播。新闻记录生活，是社会的刻度，科学还原真相，是智慧的光芒，用科学之光拨开世界纷乱复杂的表象，借公信之力还原新闻众说纷纭的本质。北京新闻广播 FM100.6 20:20，和您一同汇集科学之光，照亮新闻深处。欢迎收听《照亮新闻深处》。 北京时间20:27，欢迎各位继续收听北京新闻广播，照亮新闻深处。新闻和科学结合在一起，其实会产生很奇妙的化学效果。但是呢，当科学和娱乐结合在一起，科学是科学，娱乐依然是娱乐，但是加了娱乐的科学就会让我们更加容易接受。今天我们就和大家来说到的是搞笑诺贝尔奖。这个奖呢已经是颁发了25年，不久之前2015年的搞笑诺贝尔奖的颁奖仪式又在哈佛大学举行了。搞笑诺贝尔奖究竟是什么，以及呢今年的搞笑诺贝尔奖当中有哪些既搞笑又严谨的获奖的内容，本期节目就和大家来聊一聊。介绍一下做客我们这期节目的嘉宾，照亮新闻深处的科学顾问科普作家寿陀，欢迎寿陀先生。您好。 你好，各位晚上好。 哎呀，真是好久没见了呀。你知道吗，我还记得就是咱们这个节目啊在开创之前，一开始我们的相识就和搞笑诺贝尔奖是有一定渊源的。那个时候呢咱们是做了波罗科学奖，是中国的搞笑， 中国版的搞笑诺贝尔奖。 对，后来呢我们也说了美国的搞笑诺贝尔奖。哎呀，时间过得 真 快, 真快 啊, 啊，一年一年的梳理，这个确实是感觉时光荏苒。 哎呀，你看我们这还没有到了感慨的年龄，还这么年轻就已经开始在感慨了。其实我们还是应该努力跟大家来说说关于科学的事情， 没错， 尤其是乐趣或者娱乐和科学加在一起，其实是产生了很多很奇妙的化学效果。 确实， 我们先和大家来回顾一下到底什么是搞笑诺贝尔奖，它和诺贝尔奖有什么关系吗？ 跟诺贝尔奖呢确实有一定的关系。比如说它每年颁奖都会在诺贝尔奖正式的颁奖季之前，知道就到10月份，诺贝尔奖的正式的奖项就要一个一个颁发了。然后呢搞笑诺贝尔奖呢是每年9月下旬，就是其实是提前预热了，这是一。第二呢，每年的搞笑诺贝尔奖都会有正牌的诺贝尔奖获奖者去参加典礼，然后给搞笑诺贝尔奖的获奖人颁发纪念品或者是奖牌，或者是其实大家可以去搜一下搞笑诺贝尔奖每年的这个奖品是不一样的。共同的特点就是都很便宜，但是呢都很好玩。 是一个这样的情况。 然后呢它第三个渊源呢就是他们都是正经的科学研究，不能说因为搞笑诺贝尔奖对吧，他听起来很搞笑，而且你去看他们的研究的话也觉得很匪夷所思，说科学家怎么研究这些东西呢，你可能想象不到，但是呢他们确实都是严肃的科学，都是经过了用科学的方法，是正经发表的科学研究，他们是发表在正式的科学论文、科学杂志上的， 第四个呢，还有一个很奇妙的这个联系呢，就是搞笑诺贝尔奖的这个得主，也曾经拿到过正式诺贝尔奖的，就是先拿搞笑诺贝尔奖，然后拿正式诺贝尔奖的，去年已经有一个了。 我手头的这个资料啊，说这个人不知道你是不是指的这个人啊？2000年的时候，利用磁铁使青蛙悬浮在空中当中的荷兰科学家安德烈·海姆是荣获了搞笑诺贝尔物理学奖，但是10年之后，他凭借着对于石墨烯的开创性的研究，斩获了真正的诺贝尔物理学奖。 确实是这样的，这个是很奇妙的一种联系。你会发现，严肃的科学研究和看起来不那么严肃的科学研究，其实真的都得下点功夫，都是正儿八经的研究。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虽然前面加了搞笑这两个字儿，但是呢它的内容是很研究，是很严谨的。 对， 不是我们平常意义上讲的为了搞笑而搞笑， 而且这个 怎么胡来怎么来。 对，这个翻译呢也是我们就是在它的这个原文叫 Ig Nobel， Nobel 就是诺贝尔嘛，下面加了一个 IG。其实呢，他的创始人呢，在解释这个奖的时候呢，是说要颁给那些让大家意想不到的意想不到的科学研究，说大家就是觉得科学家们应该是研究非常的宏大，非常的严谨细致，那样的给人的那样的感觉，高冷是吧？好像你比如说，我们就马上要开始解读诺贝尔奖的时候，你会觉得诺贝尔奖这些研究者离我们的生活实在是太远了，对不对？好像属于未来。然后呢，其实科学研究并不是那样，并不总是那样的。其实还有很多很多，可以说科学家无所不包，无所不研究。你关心的事情他都在研究，你不关心的事情他也在研究。 比如说我们这次要讲的这些奖项里面，就有好多我其实平常并不关心，但是他们也在研究。 对， 而且有人还付出了身体上巨大的疼痛。接下来我们要不就跟大家来一一把这些奖项来 好的 来揭晓一下啊。有一些。比如说其中那些部分有点就是少儿不宜，我们就不讲了吧。 其实我们这都是科学嘛， 就 是以科学的名义，我们要以科学的名义， 你要从这个角度来讲的话，那是可以的。 对， 来，我们先来说的是这件事儿。有一个科学家呢，他这次获得了是搞笑诺贝尔奖其中的一个算是生物学的奖项。生物学的奖项，他获奖的原因呢，是因为他被蜜蜂蛰过200多次。这不知道是为什么，他要让蜜蜂蛰自己是200多次。后来呢，他得出了一个结论啊，当蜜蜂蛰我们的鼻子，还有哪里？这几个地方是最痛的。 其实呢，这个奖呢是叫搞笑诺贝尔奖生理学及昆虫学奖。其实吧，因为搞笑诺贝尔奖嘛，它并不是像诺贝尔奖那样这个板着脸是吧？每年就颁发那么几个奖项，它的奖项有几个固定的，比如说像这个诺贝尔奖颁发的那些奖项，它都有。生理学奖、医学奖、物理学奖、化学奖、经济学还有文学，这个它都有的。但是呢，它每年都会有一些变化。所以说你会感觉它不像诺贝尔奖那种保守。那么它的这个叫生理学奖和昆虫学奖其实是颁给了两个人，两个美国人。一个呢年纪稍微大一点，叫贾斯汀·施密特。他是一个昆虫学家。然后呢，其实从上世纪的80年代开始，他就开始做一件事情，因为他是一个昆虫学家，所以说呢，在做野外工作的时候，难免会蚊叮虫咬，对不对？会被各种各样的虫子咬。其实像我也是学生物的，我也出过野外，其实这种经历也是，特别是刻骨铭心的，被虫子咬了这种经历是几乎每一个出野外的生物学学生物学的人都会有这样的经历。 你被什么虫子咬过？咬到哪里了？ 我也有很多很多，有疼，这个确实啊，有些非常疼，有些不是非常疼。我们来看看他咬的那些东西，被咬的那些，我其实有些也是有亲身经历的。 是吗？ 比如说他。就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就是每一次被一个虫子咬过之后，他就开始记录这个虫子咬大概是个疼痛级别是什么几级几级，然后不一样，有的疼痛是怎么疼法，有的疼痛是什么疼法，有的像火烧，有的像被锤子门夹了手指头，然后呢，有的能持续很长时间，他每一个都记下来了，然后呢就列了一个表，从0到10这样列了一个表，就是针对几百种不同的昆虫。然后呢，另外一个呢，就是你说的这个小伙子很年轻，他也是一个搞昆虫学的。然后呢，他有一次出野外的时候呢，不小心有一只能够叮咬人的昆虫，钻到了他的裤子里面，然后就叮了一下，然后呢，他觉得，好像跟我想象的不太一样。说以前我觉得就是一个帅哥是吧，那个部位应该很敏感，但是。 好像没有想象的那么疼，然后呢就突发奇想说这应该是个研究课题，回去就跟导师报了，然后说导师说利用你的闲暇时间可以做一下这个科研， 好， 但是没有占用他的这个正规的研究时间。然后呢，他就在其后的很长时间里面，就是重复的做这个实验，就是他研究蜜蜂嘛，然后拿这个镊子夹住蜜蜂，然后往自己身上不同的部位遮，每个部位遮三次。然后呢，要隔很长时间啊， 还要遮三次， 要不然的话你没法确定他是这次疼，下次可能就不疼了，就严谨嘛，数据采集还要严谨，而且每次要做对照，做什么对照呢？就是在一个目标部位，说我这个要遮我的左手了，左手手腕了，然后呢遮了之后要，然后呢要再同时遮一下自己的脑门，用脑门做对照，脑门就是比如说是个标准。每次我感觉这个疼痛级别是多少，然后呢它就是个标准，然后呢不能是因为我的身体有变化，然后我的情绪有变化，甚至这个季节可能都有变化，我的疼痛感其实可能不一样的，所以说呢他拿脑门当标准，然后呢其他部位不停的遮了200多次，然后呢得出了在身上画了一个地图，然后说这个地方是最疼的，这个地方是什么感觉。但是这个呢其实也 那得折腾死多少只蜜蜂 啊，蜜蜂可能还好一些，还好这蜜蜂是一个这个繁殖速度很快的昆虫，但是呢这个也有它不严谨的地方，也就是说受试者只有他自己，对不对？那我们不能排除这个个体的差异，所以说他也说了这个不够严谨，但是我不鼓励大家继续做这个研究，因为意义不是特别大。 来，你揭晓一下人的身体当中被蜜蜂叮咬以后最疼的部位是哪里？ 当然据他自己说了，就是这个史密斯了，这史密斯这帅哥说呢，最疼的是鼻孔。 鼻孔 啊，最疼的是鼻孔 啊，这个很难让人想象到啊。 对啊，而且你想到其实比如说在这个蜜蜂比较多的季节里面，在夏季和这个春季，面部是比较容易被风遮到的部位，但是呢实际上面部遮到之后确实会比较的疼，特别他自己说他给这个鼻孔打分打到9.1分，9.1分相当高了，然后呢他说被遮到之后就是痛不欲生，然后涕泪横流，然后呢就那个大脑就抽搐成一团那种感觉。但是反而呢就是说你比如说头部头顶是相当不疼的一个部位，就是说感觉好像被一个挺热的鸡蛋滚了一下，然后就没什么感觉了，就在头顶的打分我看啊好像只有2.3分。 哎，你说他被这么多只蜜蜂叮完以后，他身上会不会留存很多的毒素 啊？这个还好，因为我们知道蜜蜂呢，就是根据这个前面那个老先生的研究，蜜蜂是在这些蜇人的昆虫里面相当不疼的一种，它达到了0-2分。就是0-2分，你比如说比它疼得多的有的是，比如说这个胡蜂，就是我们说的马蜂，它达到了4分，我就被马蜂蛰过，然后呢我被蛰过最疼的应该是蝎子， 哇， 东亚前蝎被蛰到了手，那是非常非常的，确实我如果是蜜蜂打2分，胡蜂打4分，蝎子我能大概能打到6分到7分吧。 来描述一下是什么感觉，用你所有的毕生的词汇。 其实不用什么毕生的词汇了，就像他说的，如遮到了手心，然后呢就感觉似乎是有一个人从你的手开始拽你的身体组织，往外拽你的身体组织，一直疼到了肩膀。 哇， 然后确实，而且肿得很可怕，挺大挺疼的。其实我们这边就是东亚这边，就是特别我们中国东部产的东亚前蝎，虽然个子不是很大，黄的，有的时候我们会在小吃店里面看到吃蝎子，然后呢药材店里面能看到，虽然不是很大，有的时候我们会看这个各种纪录片吓人的那种大蝎子，那种非洲的蝎子很大很黑，比这个东亚前蝎大得多，但是实际上它危险程度远远达不到东亚前蝎的级别，东亚前蝎有的时候是致命的，如果蛰的量比较大，或者是有些人对这个蝎毒比较敏感的话，是有可能致命的。当时我也是疼了很长时间，这个胳膊肿了很长时间都没办法活动。 太可怕了。来，我们今天时间短任务重， okay, 我们跟大家来讲的搞笑诺贝尔奖有很多。刚才我们说的是生物学和昆虫学奖，接下来我们来说到的是呢，这个搞笑诺贝尔奖当中的有一个啊，我非常关注。其实我们之前节目也跟大家来聊过，叫化学奖，通过一种复杂的方法可以把煮熟的鸡蛋变生。哎，有人就说这个很有前瞻性，要是真的能这么讲的话，比如说我今天有一个煮熟的鸡蛋，吃不了，我觉得有点可惜，我把它变生，变生以后又觉得这个鸡蛋可能未来没有机会吃，我再把它送回到老母鸡，让母鸡把它孵出一个小鸡来， 另外一个说法呢，就是煮熟的鸭子飞不了，说是不是你要煮熟的鸭子就在这些科学家弄一弄，是不是就能飞了？其实呢，这个咱们我如果没记错的话，因为咱们做节目做的确实挺多的，之前我们聊过这个选题，聊过这个课题，就是刚刚出来的时候，还没有被搞笑诺贝尔奖选中的时候，我们就聊过这个话题。其实呢，这个是有点标题党了，他的科研，就我来看是今年的搞笑诺贝尔奖这些研究当中最严肃的一个。其实说的是关于蛋白质变性和复性的问题，就是把鸡蛋变熟。为什么熟鸡蛋和生鸡蛋不一样？对吧？你为什么生鸡蛋是透明的，是流动的，熟了之后就凝固了呢？其实是蛋白质变性了，就是它的性质发生了变化。这蛋白质变性呢，我们可以想象成它本来是一个编织的很好的毛衣，里面有好多毛线，这些蛋白质其实都是长条形的这种分子。然后呢，你把毛衣拆烂了，然后呢，把它团成了一团毛线球，怎么解不开？这个时候就是变性之后的。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呢，在这个做生物学研究和化学研究的时候，很多时候需要把蛋白质复性，就是说我们在研究的时候用变性的这种技术能够把它分离出来。然后呢，我们要研究它的性质，连它活性，它是有活性的，必须要把它重新整理成一件毛衣的样子。怎么把一团烂毛线重新把它整回毛衣的样子，这是很难的，其实很难的。很多生物学家、制药的药学家要花大量的功夫来搞这个东西。但是呢，这个科学家呢，就是做这个研究的科学家呢，用了一个比较新的办法，用了这个物理和化学双重入手，实现了一个比较容易的让蛋白质变性的一个蛋白质复性的一种方法，就是所谓的熟鸡蛋变生了。他在做这个演示的时候用了鸡蛋当中的一些蛋白，比如说溶菌酶什么之类的，但是呢，实际上跟你真给他一个熟鸡蛋，他肯定是不可能把它变熟的，因为那个太复杂了，涉及到太多的蛋白质，然后呢，不同蛋白质有不同的这种复性的这种条件，这个是很难的。 他只是把鸡蛋当中的一小部分拿出来， 鸡蛋当中的一个蛋白质吧，可以这么说，鸡蛋当中那么多蛋白质，他只是挑了其中的一个给大家做了一个演示，然后用这种方法可以节省大家大量的工作，可能以后在科学研究包括这个它的成果转化方面能够省很多的事儿。是这样的一个研究。其实这个标题起得好，然后呢传播起来就非常的广了。其实这个我觉得这个奖应该颁给这个新闻记者， 算是普利策奖吧，颁给一个普利策。 没错。 哎，这个再说了，你觉得它对于实践的这个科学有什么样的帮助？未来？ 确实啊，就是就像我刚才我说的，像我们在研究新药啊，研究这个药物的作用啊。绝大部分要涉及到蛋白质层面的东西非常多，包括我们也聊过像施一公，清华大学的施一公先生，他们做各种各样的结构生物学的研究，其实在做大部分都是做蛋白质。这蛋白质你怎么把它变性成一种这个好的状态，然后呢复性能够恢复它的活性，这些工作他们要天天重复，而且这里面其中的规律呢，我们目前不是特别好的能掌握到。我们今天做了这样的一个蛋白质，用了这样一种方法，这样一种方法用在下一个蛋白质就不一定能适用了。所以说呢，如果能找到一套能够普适的，能够很容易帮大家解决这个蛋白质变性复性问题的这种方法，那绝对我相信它是一个诺贝尔奖级别的研究。但是这个呢可能只是一个开头，我很期望他们在未来如果能够继续深入的研究这个课题的话，拿到一些成果，真的有可能拿到诺贝尔奖，我觉得。 那就真的有一天煮熟的鸭子会飞了。 哦，那个可能还真的是挺难的。真的是挺难的，涉及到的就像我说的一个生物体复杂的生物体能涉及到上百万种的甚至更多种的蛋白质，每种都不一样，这个我觉得是一个数量级巨大的一个工作，可能真的是挺难的，只能是畅想一下吧。 但是我们现在也是打开了其中的一小扇窗，看到了一点点的希望啊。接下来我们继续再和大家来说呢，这次搞笑诺贝尔奖当中的医学奖啊。这个医学奖呢有一点是这样的啊，会让很多人可能会去试一下，说接吻这件事呢会和人的这个过敏的程度有一定的关系啊，接吻和其他的亲密行为对生理系统呢有什么样的益处或者影响？这是一个什么样的研究呢？ 其实今年的医学奖颁给了几个跟接吻有关的研究，这是其中的一个。你说的这个一个就是接吻的，可能对于人的情绪，对于人的心理状态都有很深入的影响。当然了，每一个试过这个工作的人都知道，他肯定会对你的情绪、对你的心理状态有巨大的影响。但是这种影响。我们现在有很多的研究，比如说我们研究神经 免疫和内分泌这三个系统它是互相联动的。有的时候我们很深刻的体会，我们情绪不佳的时候非常容易生病， 嗯， 然后呢我们情绪不佳的时候，情绪非常不好的时候非常容易过敏。有很多人就是说我特别疲劳的时候，哎呀我感觉好累，然后或者我感觉很沮丧，我最近心情不好，然后我突然就过敏了，我之前并不是这样的，我对这东西并不过敏、 嗯、 这几个系统之间的这种复杂的联系是最近几年科学家们在深入了解的一个课题，在深入的进行一些研究。我们想揭示一下，就是我们的情绪、我们的内分泌系统、我们的免疫系统，他们之间是怎么样互相联动的，这个是一个研究。另外一个今年搬到了另外一个跟这个接吻有关的，也拿到了今年的诺贝尔，这搞笑诺贝尔奖的，是一个怎么在接吻过后的口腔里面检测异性的信息。 咦、哎，这个怎么听起来脏脏的？ 而且呢，这个呢，实际上是有非常重要的实用意义的，就是说它其实是在帮助这个警察来破案的。比如说在一些这个性侵犯和性骚扰的案件里面，经常会出现这样的状况。 嗯， 它可能只是强吻，然后呢强吻之后，我们能不能通过这个口腔里面残留的这些唾液能够检测出它的 DNA 呢，检测出它的信息呢，证明是谁呢？ 嗯， 这些研究其实已经展开挺长时间了，有很多法医学的和这种刑侦学的这种科学家在做这方面的研究。其实还真的不是很容易，因为呢，首先那唾液里面含有的这些生物信息呢本身就不是很多，然后呢，因为你的自己的唾液也是在不断分泌的，而且它会流到你的这个消化道里面，其实时间长了之后它就残存的就非常少了。 嗯、 现在呢，这科学家们用了一些新的这个测序和这种检测的技术，能够在比如说深吻之后一个小时，我起码还能检测到。 嗯， 比如说在这个他做了很多研究，找了一些这个异性恋的情侣，然后呢让他们深吻2分钟， 嗯， 然后呢就慢慢的去从这个女性的口腔里面这个吸取着唾液的混合物，然后呢去检测，最长到一个小时还能够检测出哇这个里面含有男性的这个信息。 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它实际上对于一些关于案件的侦破或者其他一些身份的测定是有作用的。 是，所以说呢，你看我们来解读的时候，刚开始一说这标题，你觉得哎这还挺好玩的，是不是？ 嗯， 但是你深入研究的话，发现它真的是挺严肃，然后我们这个演播室里的气氛也发生了变化， 而且整个的这个就是我觉得这个事儿在研究的过程当中也会让我们听着感觉哦，这个事儿挺难的呀， 是很难、啊， 不只是这个亲一下这么简单、 嗯。而且这个在今年的颁奖礼现场，这个奖搬出来之后，现场展开了这样的活动，就是这个花样虐单身狗的活动，现场的情侣马上来了一段， 啊、我看到那个照片了啊，这个场景也很有意思啊。接下来我们继续再和大家来说下一个奖啊，我们刚才说了很多有关这个理工科的嘛， 嗯， 我们再来说一说文学奖。 嗯， 文学奖的结果是世界上几乎所有的语言当中都有这个不代表什么意义的词儿，哎，这个挺好玩的 啊。其实这个说这个英文里面呢，我们都说一个单词叫 H， 怎么拼呢？就 H U H。 嗯， 好。你其实我们这个普通话里面呢，或者是在这个比较通用的这个中文里面呢，我们说的是啥？ 哦， 对吧？但是你要说东北话呢，哈，干哈呀？ 啊、 哦，这个哈，其实我们觉得哎很奇怪啊，这两个。 现在还有另外一个说法， 嗯、 网络语言， 嗯、 呵呵， 其实还不太一样，就是说这个词儿是一个很短促的一个短音节的词，然后科学家们、 嗯、 就像研究很多其他的语言的词汇的时候，发现在不同的语言里面，就十几种不同的语言，这个。 嗯， 这个短音节就是可能每一个的意思都声音具体不太一样，有的是啊，有的是哈、 嗯、 有的是啥， 嗯， 但是呢它意义呢都非常的像，就是、 哦、 它 意义就是啥， 对，就是啥、 啊、 就是这个。所以说呢他就在研究这个东西是不是一个像这个像妈妈呀，或者是像这种笑啊，或者是哭啊，一种非常简单的起源非常古老的 嗯， 一种这个我们的这个语言， 嗯， 就是可能源自于我们的共同祖先很早很早之前的一种表达。 嗯， 这种语言学的人研究是其实挺多的。你比如说很多词儿，不同的语言里面差别很大。 嗯， 我们说狗是吧，英文里面 dog， 那你根本不可能联想成一个东西。但是你比如说不同语言的人，你都说哈或者啥或者啊，几乎所有的人都明白你在干什么，都明白你是没有听懂他前面说的话，表示你再说一遍或者是什么事儿，是这样的意思。所以说其实是一个语言学的研究。 嗯，哎，这个挺有意思的啊。你说这个人类，大家这五湖四海、大江南北， 嗯， 不同的国家、不同的种族，但是竟然有一些东西是约定，不能说是约定俗成，是不约定就已经成了。 嗯、 叫妈妈、叫爸爸，以及刚才我们说的、 嗯、 啥哈、 啊。其实这个呢，实际上跟我们的这个现在的一些人类学研究啊，我们会往前追。其实为什么有这些保守的、非常在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一些词儿呢？我们听起来都差不多呢，可能跟我们的。这个远古的祖先有关系，跟我们的远古的传统有关系。其实这个也很有趣，你包括语言的演进，我们的演进，比如说印欧语系啊，什么什么汉藏语系啊，这些语言学家们在做的事情，跟现在的一些分子生物学研究能够很好的吻合在一起。我们知道，我们其实现代人，这个几乎是科学界上的主流观点，就是我们所有的现代人都是源自于东非，只不过是几万年的事情。 嗯、 我们几万年的时间里面，现代人从东非出来，然后走遍了世界各地，然后变成了各种各样的。虽然我们看起来肤色呀或者外貌不太一样，但是其实我们又有一个很近的共同祖先。这些共同祖先呢，其实带给我们的，除了我们身体里面的一些这种基因层面的，或者我们身体结构层面上的一些共同点之外，很多文化语言上的东西也会有共同点。比如说还有很多的研究，我之前看过一个纪录片，非常有意思，就是他在拍北美洲的原住民，就是印第安人。然后呢，我在看他的纪录片的时候，发现他们小孩玩的一些游戏跟我们玩的游戏是一样的，比如说像跳房子啊，或者是一些棋类游戏啊，是跟我们非常非常相似。 他们也玩跳房子。 对啊，他们也在玩跳房子。你可以想想，其实跳房子是一种，可能是一种非常古老的游戏，它可能是在，就是印第安人还没有从东亚迁过去之前就已经是有的了。然后呢，这些人有一些到了我们这儿变成了我们的祖先，有一些人跨过了白令海峡，从一两万年前到了北美，然后呢变成了他们的祖先。但是这些共同的文化留下来了，有一些共同的东西。 你的意思是说，在我们的基因当中、或者本能当中、除了会叫爸爸叫妈妈这些词是一样的、还带着跳房子这个游戏的图纸是吗？ 但是这些东西，这是这个可能不能说是基因层面的。比如说我们在学习一些语言，或者是怎么叫这些东西，我觉得它不是基因层面，它就是文化。文化呢，我们有一种新的叫法叫做魔音，叫咪咪。有一些这个新的一些这个进化学家提出了一个观点，就是它是文化上的基因。这种文化上的基因也是这种代代相传的，在这个传递的过程当中呢，有保守的东西，也有容易发生变化的东西。我们但是呢，都可以像基因一样去追根溯源。所以说，很多过去是考古学的研究啊，语言学的研究，文化上的研究啊，跟最近几年的这些分子生物学研究，你发现能非常好的吻合在一起，这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一种研究的思路，也能够展现出我们这个人类的这种从一个地方起源，然后变到五湖四海，然后呢看它这个历程是怎么样的一个历程，是挺有意思的，我们的祖先的故事。 这个回头倒一倒啊，你看这个搞笑入手，但是实际上你要把它这个事儿给它深挖开以后，里面能够去讲的事儿真是太多了。 确实， 我们今天呢只能跟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介绍，这些奖项呢五花八门。我们接下来再跟大家来说一个奖，这个奖呢我挺有兴趣的，是管理学奖。管理学奖的内容是那些商界的精英小的时候都经历过自然灾害，他们存活下来并且喜欢上冒险。那这个研究的意思是说，什么马云啊、王健林啊，小的时候都好不容易是吗？ 真的可以这样去这个呢，其实当然我们不能说它是有绝对很强的因果关系啊，或者说一定是怎么怎么样啊。这个 可是我瞬间听完之后我就绝望了，因为我小的时候太顺了，没经历过什么灾难。 所以说我们没有成为企业家啊，对不对？ 那照你这么说，是不是现在有孩子的爸妈应该把孩子没事扔到个什么大峡谷，扔过去什么火山口？ 其实是这样的一个研究，就是他们的研究目标呢是美国的标准普尔的1500个公司，就是标准普尔作为指数研究的1500个大公司的这些 CEO 们，一共1700多个 CEO， 在他研究过程当中有人更换嘛。然后这些著名企业的大企业家高管，然后呢去追寻他们之前的这个儿童时期的经历和他们现在的一些投资和这种管理上的习惯。比如说有些人爱冒险的什么特点呢，比如说他的公司这种并购啊这种特别多，然后呢玩杠杆玩的特别大，然后呢就是说我可以以小博大，这种他愿意玩这个。但有些人呢就比较保守一些，就是在稳步的经营自己的企业啊，然后不愿意玩这种资本运作啊这样的。但发现用统计学来看呢，这些爱玩大的爱冒险的这些企业家，他们小时候都经历过一些灾难， 这个灾难呢，用他们打分是中型级别的灾难，就不是这种真的是大灾难，比如像这个种族大屠杀呀， 火星撞地球啊， 那肯定没有了。而且呢，他们都在这些灾难当中没有受到什么影响。 嗯， 比如说当年可能发生了一次地震，周围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呢，他们家没有受到什么明显的灾害。这样的这个企业家呢，在成长这孩子成长之后呢，从统计学上来讲，他更愿意冒险。而那些真正经历过灾难并且受到过损失的，家庭也好，或者他的自己的生活真的受到影响的这些，反而会变得很保守，就是说不愿意去冒险。我愿意去做一些稳妥的一些投资。 这些孩子们看来，虽然是地震了，不就是个地震吗？你看我们家一点事儿都没有， 啊， 所以我觉得这不是个事儿。 对啊，我可以玩的大一点。 后来他就把这些事儿就越玩越大了。 这个只当然了，我们还必须得强调，它是一个相关性的研究。 嗯， 我们还没办法去揭示它里面真的有多少因果性的关系啊。 嗯， 这个很难，而且玩自然灾害或者是玩灾难这种东西，一不小心就玩脱了。我所以说，我觉得这个各位家长也不要尝试用这种方法来让自己的孩子更有冒险性一些。 而且你说这冒险啊，小的时候比如说冒险玩多了，这长大的时候还接着玩，没准就玩出事儿来了。我要说什么呢？大众汽车，咱俩上节目之前还聊呢，CEO 今天宣布辞职了，这一会儿可是玩大发了呀。 哎呀，确实我们可以去看看大众的这些高管，这些企业的高管，他们的这个小时候的成长经历，我们可以去跑一跑，看看是不是符合这个模型啊。 对，是不是没事小的时候就玩点什么非常刺激的事儿，这一会儿竟然玩出这么大的事儿了。究竟是什么事儿，我们明天的照亮新闻深处会和大家来聊这个话题。谢谢受托做客这一期的节目，也感谢收音机前各位听众朋友的收听。我是玉龙，明天相同时间咱们接着聊。 To be seen, a kingdom of isolation, and it looks like I'm the queen. The wind is howling like this swirling storm inside. Couldn't keep it in, heaven knows I tried. Don't let them in, don't let them see. Be the good girl you always.Don't feel, don't let them know. Well, now they know. Let it go, let it go. Can't hold it back anymore. Let it go, let it go. Throw my back and turn the door. And here I stay. And here I'll stay. Let it go, let it go. The cool never bothered me anyway. It's funny how some distance makes everything seem small. And the fuse that once controlled me can't get to me at all. Up here in the cold thin air, I finally can breathe. I know I left a life behind, but I'm too relieved to grieve. Let it go, let it go. 用纪实的笔触还原社会原貌，用动情的声音播讲世间万象。作者播者，为您送上第一首的原创作品。北京新闻广播，中波828千赫，调频100.6兆赫，纪实文学联播。 革命时期，一位年轻的女共产党员把一本书名被错印成《共产党宣言》的小册子带回了山东广饶刘集村。这本马克思恩格斯写给世界工人的书引起了当地农民兄弟的强烈共鸣，也拉开了鲁北平原上农民革命斗争的序幕，由此点燃了鲁北平原革命的星星之火，并演绎出一段惊心动魄、荡气回肠的传奇故事。国家记忆，一本共产党宣言的中国传奇，从最早的中译本的传奇经历入手，